我们是同一类人，喜欢夜晚，喜欢夜晚的心情。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2018年的这一天22:04左右的时间收听收看正在音频视频同步呈现给你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我们直播间的话，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是一档深夜电台的直播节目，我们这个看到的所有的对话框里的内容都是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的精彩的制作。可以看到图片、留言、视频，一切精彩、时尚又走心的呈现会在白天、晚上每一档节目当中呈现给各位。那到了晚上零时，我们的心情变得舒缓的时段，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非常安静的世界里，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跟十点大陆机来聚合。跟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络的方式有很多种，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到我个人的微博，叫做周大准。那第四种呢，就是可以通过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十点答录机里主持人在视频当中的样貌了。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呢，很多人会想事情很缜密很细致，简单来说就是不太容易被感动和打动，因为你经历过了、见识过了、感受过了之前呢，你就会有一个接受度的一个等级的区分。但是真的静下心来，你在经历了高低起落的获得收获、荆棘或者遗憾之后，你再去看那些平常的图片或者听音乐、看电影，你会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吗？就是其实我们真的很容易被打动，只是被打动的事物、参照物变得有了要求，比如说会蹦出几个字：真诚、走心、简单、直接、美好、让人感动。昨天我上直播的时候呢，因为花粉过敏，整个人都是非常的肿的。今天好了一点，但是嗓子还没有完全恢复，你能听得出来吗？我还是希望你在这样一个北京的春天里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我前一段休假了，休假完之后我回到北京的那个晚上呢，正在下雨，就忽然想听一首歌。王小坤从来没有在我的节目当中唱过歌，今天晚上首先要送给你的就是也很容易在下雨天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北京下雨了。 飞的太多，顶着几级风的穿梭，骗人的季节在初春的雨后，想用专属你的荒城，花该慎重，很熟悉的城别躁动，有人会被平庸变得心术不正，是错还可以冲动，多想你用种种欢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某些情绪让人幻想感动，那人是我，却担心时空。 人在下雨的时候呢，会变得跟着雨水的心情稍微柔软或者灰色一点，

谢谢所有的音乐人的朋友捧场十点大陆机，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很多的听友已经加入我们微信的这样一个听友群，希望在这样一个微信的听友群当中分享我们热爱的生活，你分享你的私房歌曲，还有拍有情感的图片。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多有爱的听友，他们每天的热爱生活的同时还收听节目。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发微信给我说，他们正在北京的地铁里用 4G 的信号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谢谢你们。这些图片如果你正在 APP 花椒里看的话都可以看得到，都是他们用手机拍摄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写在上面的。其实我想说的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图片我就会深深的被打动，就好像一个广播员，以前叫广播员对吧，在这个城市里放歌曲当 DJ 给你送去温暖，陪你孤独寂寞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人聊天。但是这些图片就是对节目对这个陪伴最大的褒奖。我今天的话题也是因为这个而来，因为这些感动都是发自你们内心的，我真的想说谢谢你们。如果你真的想去了解十点大陆机的这个节目，你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找到十点大陆机。当然你也可以现在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迅速的扫描这个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就可以跟群里的朋友们一起分享精彩的生活。其实生活就是一个大的游乐场，在游乐场里有众多的游乐的项目，你可以选择你最爱的那一位去排队去拿帕斯卡。但是你会发现每一次在同一个玩游乐项目的这些人当中，大家的服饰喜好都是惊人的类似和相似，就是非常有缘分的聚合。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能够遇见就非常的珍贵。我也非常的珍惜所有在节目当中听过节目留下来，听过节目走掉的所有的朋友，我认识的和我不认识的朋友。今天晚上我们来说，其实我们都是很容易被打动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最真实需要的部分是最简单又最昂贵的，比如说现在的真爱兴趣，把兴趣做成职业，然后在职业的运作当中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承受它平庸平凡不断推倒又重来的理论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内心支柱，哪个行业都是一样的，就连爱情也是一个道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也很少放他的歌了啊，听听看吧，来自于陶喆《一念之间》。我非常喜欢这个EP Electric Piano 的音色，来回摇摆，有请陶喆《一念之间》。 你是怎么做到的，给了他需要的爱，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请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都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年是多情，一年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一年成了佛，一年成了魔，每个人做时间可以 say goodbye。 事都不懂。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年是多情，一年是无情，爱情里没有记忆，一年成了佛，一年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当初心头的最好，一年之前可以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谢谢所有的朋友捧场十点大陆机。时间来到22:24，你现在在做些什么呢？在这个城市当中，你是否感到快乐？是否有一份称职称心的工作让你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如果你找到的话，好好的珍惜。这个城市节奏很快，能够静下心来研究东西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不管是哪个行业，哪个行业的哪个级别，都是要竖大拇指点赞的。我们说感动的事情有很多，我这次出去旅行放松就拍了这张照片。如果你在看直播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坐在船头的人叫做胡安，他是当地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渔民。他每天都是做这个出海的项目，带着所有的来自世界各国的游人去浮潜，去看海豚。他跟我聊天 很有趣。他说每次看到自己带到一个非常可以看到海豚出没的地方的时候，碰巧看到了无数海豚在换气在嬉戏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幸福很感动。第一，他完成了他的工作；第二，在船上的人都露出了惊叹的微笑，这是他觉得很幸福很感动的事情。你看到没有，所有在关注自己那份小小的圈子里能够完成的工作，而且经得起重复的消磨，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简简单单的一种感动。我要谢谢他。那一档音乐的深夜电台节目会选一些好听的歌曲推送给你，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也非常的欣赏和喜欢。我觉得李泉先生在任何舞台上的表现都是那种很有他独特品味的东西，他的音乐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欣赏，但是这首歌曲就是可以在深夜好好听听看的。一起，这首歌的背后有故事，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网络搜索一下。让我们一起守住深夜，深夜的声音会发光。 如果眼泪能将一切时间来倒转，我愿意用所有的微笑来交换。如果爱就在彼此心里轻轻放着，生命也许应该让它就这样平凡地走完。一起让故事翻过头，一起从眼神里看到温暖，一起找回爱了。 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于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一直相信同一类人在互相交流的时候是非常的便捷的。我也希望，我也真心的感受到所有来收听收看十点达陆机的朋友都是同一类人。欢迎各位在10:33的时候来选择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也谢谢你上半段的陪伴，下半段没有走开。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再次欢迎。我们很容易被打动，虽然我们那么挑剔，虽然我们出生在不同的月份，从事着不同的工作，拥有不同的容颜和审美的品质，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些真正打动自己的是什么：真诚、善良、美好、勇于担当，还有就是长情的陪伴。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小角色、大角色都有，每一个人完成的事情都有很多，需要承担在肩膀上的也有很多。我刚刚说的胡安是在我旅行当中的一个简简单单的当地从事旅游行业的船员渔民。其实在那片海滩上有非常多的酒吧，在酒吧里有非常多的演艺人员，也就是现场 live 演出的朋友。他们每一个演员乐手都非常的专注专业，而且所有的服务人员那张微笑的笑脸确实让人非常的感动。当然我们是彼此相互有索取的，我花钱索取你的服务，你挣到了我给你的钱，你给到我的服务让我心满意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deal。 但是我觉得这个微笑真的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我拍了很多当地人的照片，他们都非常的配合我。我在想要拍摄的时候会问他，我是否可以用我的相机为你拍摄一张照片，他们都非常乐意配合。这就是让我在一个陌生国家去背着背包带着耳机融入当地生活的时候是一幅温暖的画面，而且他们的眼神都充满了纯真。也许我的解读是有我的想法的，也许另外的朋友会说，哎呀，他就是为了配合你嘛，赚你的这个等等，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至少在看到那些眼睛的时候我是这样理解的。接下来有请小柯，漂亮眼睛，好听的编曲。 风一停， 在我的窗外飘落满地的旧思绪，把情话唱给女人听，有了酒和烟雨才能醉。真旧思绪，把情话唱给女人听。No matter where, no matter 点答录机等各位来找我。其实我在做这个片花的时候，画面感是很丰富的啊，因为做了广播大概快有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的时间当中，我认识了很多的专业各个领域的朋友，因为有电台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资源，我也可以了解他们的生活，也看到了很多的听众的朋友，这份感动我一直在心里放着。虽然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不再是二十几岁的男生了，那现在我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感慨，通过话筒能够有效的在我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内去传达给那些还在年轻的朋友，还在消耗着青春热情的朋友，希望我的一些所谓的经验能够帮到你，我们一起共同的进步，成为更好的人。我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一直做的。刚刚那片话叫点一首歌，那这个环节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环节，会有每天很多的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的这样一个粉丝群当中去点歌。我很喜欢这首歌曲，而且也很久没有听他唱歌，之前听他唱歌还是裙角飞扬的满江，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了 Mr. Man， 对不对？满江，很多的朋友也喜欢满江现在的这样一个妆容的感觉，这首歌叫做《心碎北京》，送给所有喜欢满江的朋友。我会忽然觉得满江成熟，40岁之后的满江找到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节奏点吧。听听这些风声，听听你在的城市里有没有那份想念在心中。北京是一个让人又喜欢又讨厌的城市，你是这样认为的吗？有时候有些心碎，有些不舍，还有的不忍说出来。 树上的叶子纷纷扑向大地，身边的人一一的离去，在这个很大但是寂寞的城市里，渴望能拥有短暂但是温暖的遭遇。掠过的风带来了冬的气息，被吹乱的头发有点滑稽，朴素的世界慢慢变得艳丽，有一种说不出的忧伤的情绪。心碎北京，心碎北京，我心碎在刺骨的穿透的窒息的等待里。在没有结果的寻找里，所有接触到的水都结了冰，路上的行人都倍加小心，卓尔不群独来独往，你好，谁会理睬你灰暗低调的声音？一边升高另一边就会降低，简单的近乎残酷的道理。听一首老歌或是看一场老电影，也许可以部分填补内心空虚。心碎北京，心碎北京，我心碎在尖锐的深邃的沉重的迷失里。心碎北京，北京。 在一言难尽的感慨里，心碎北京，我心碎北京，我心碎在刺骨的穿透的窒息的等待里，心碎北京，我心碎北京，我心碎在没有结果的寻找里。 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歌叫做心碎北京，很多朋友说哎呀，心碎北京，听完这首歌心里稀碎稀碎的。好的音乐会有撞击力，音乐是有魔力的，音乐可以让我们的内心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放，这是最真实的音乐触动。我认识很多的音乐人的朋友，我也曾经在音乐的行业当中简简单单的待过一些时日，我觉得所有喜欢音乐的朋友都值得尊重和尊敬，而且所有喜欢音乐的人眼睛透露出来的光芒都是单纯的，虽然有一点点骄傲，但是我理解那种感觉。所有谢谢这些音乐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呈现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深夜可以有音乐陪伴。不管你喜欢任何的风格，任何的情绪，都可以在瞬间让我们有感触。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主持人，他呢有非常睿智的反应，而且还有高级的情商，值得向他学习的一位前辈哦，何炅老师，他也是教师阿拉伯语。那这首自己呢也是曹玄彬，我觉得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就觉得是曹玄彬的风格，看到之后还真的是曹玄彬的风格。这首歌叫做自己，也是我一个片头片花里的节选的一句歌词的部分。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自己都是独立的个体，爱自己，爱生活。 熄灭这盏灯，看到窗外点点灯火，那一刻我的灵魂像被释放了，回想这一路走来的经过，像时间给了我什么，渐渐走远了，却忘了初衷是什么，当然也会记得那些真心的快乐，看到镜子前忘了自己的我，有勇敢的笑着说， 珍惜，用手机编一段动人的字句，把我的名字发给自己，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陪我走过最美的风景。 何炅老师是非常有乐感的哦，他每句旋律的处理都是非常有情绪化，而且在叠加不同的情绪当中呈现出一个不同的自己。记得要时刻的肯定自己，拥抱自己，当然我们不能骄傲，不能凭空的觉得自己有一点那种优越感哈，但是你要相信自己，每天微笑冲着阳光，冲着太阳。 忘了自己的我又勇敢地笑着说，世界广大而美丽，还好拥有完整的自己，再勇敢开始新的旅行，我会放下犹豫去珍惜，用手机编一段动人的字句，把我的名字发给自己，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陪我走过最美的风景，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记起这个旋律了吧。谢谢何炅在深夜会发光的声音，来自于何炅老师的自己。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打漏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打陆机，生而不同。 谢谢所有的音乐人的朋友哈，还有很多的朋友在不同的邀请当中，他们的声音会悉数登场哈。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现场呢，我看到了很多老朋友，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都在忙些什么呢？生活怎样？像啾啾，像简妮，还有蓝色星空，之前那些朋友也许都在忙自己的工作哈，很少见到你们出现。我想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人互动，真情的互动，送礼物，然后我看到屏幕上不断的变化，也是一种非常感动的画面哦。这个城市确实需要温暖的所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对自己太苛刻。比如说我们的宋温暖同学，他在出公司门的时候竟然把自己的钥匙落在了公司的办公桌上，该怎么办呢？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能让大家唯一给大家送安慰的就是表达我的情绪，给大家一些好的指引。有时候呢会听一些那样的歌曲，比如说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叫做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呢。是不是可以听出来我的声音还是很沙哑的，因为那个感冒确实很汹涌，喷嚏确实很厉害。我们理应对自己好一点，也理应对自己爱一点哦。来自于文章，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其实我们真的很容易被打动，找到打动的那个瞬间，记在印象当中，